这么纠结着，很快就到了晚宴时间。离开房间之前，赵腾飞打电话安排服务生送一束鲜花过来。公司年会上的食物乏善可陈，赵腾飞随意吃了几口，便端着酒杯出去敬酒。他想尽快完成这些烦人的套路，然后回到房间去。当赵腾飞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梭时，感到有一道目光在自己的身后若即若离。果然，在赵腾飞敬完最后一桌往回走的路上，他们撞了个正着。赵腾飞差一点儿认不出婷婷来。一袭黑色蕾丝短裙让婷婷褪去了实习生的青涩，高高的马尾使婷婷的脖子显得更加修长，迷人的锁骨与那条掩不住的乳沟组成了一道完美的风景。今晚很性感呐，赵腾飞俯身耳语。哪有？婷婷害羞的一笑，手肘在赵腾飞的腰间轻轻撞了一下。饭后能来我房间一下吗？ 干嘛？ 设计部把新产品的 UI 做出来了，我有点拿不准，你来帮我看看。赵腾飞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端着红酒的手开始微微发抖。此时此刻，黑暗的灯光下，有好多双贼溜溜的眼睛正盯着他们。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赵腾飞快速地穿过人群回到座位上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告诉那几个经常一起打台球的同事，今晚没法奉陪了，还有几十页的 PPT 要做。一个小时后，咯噔咯噔的高跟鞋声音由远而近，赵腾飞心跳加速，手足无措。他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口准备开门，结果敲门声并未响起，高跟鞋的声音又走远了。赵腾飞如释重负地爬回床上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赵腾飞终于恢复了平静，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想睡一个姑娘就不能脸皮太薄，无论怎么掩饰，早晚都得泄露自己那罪恶的目的。既然如此，最好还是省去语言上的纠缠。婷婷终于来了，赵腾飞以最快的速度关上门。没等婷婷开口说话，赵腾飞已经把两只手臂撑在了婷婷身后的墙上，熠熠生辉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容拒绝的哀求。婷婷并不感到吃惊，晚宴上的红酒使婷婷的脸更加红润，眼睛里透着一丝迷离。 你想干嘛？ 想耍流氓。 没等婷婷说话，赵腾飞便堵住了婷婷的嘴巴，粗壮的手臂锁住了婷婷的身体。 不要，不要这样，喂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。 婷婷在赵腾飞的怀里挣扎着，却没有用全力推开他。这挣扎 更像是一场嬉戏。赵腾飞一只手控制着婷婷，另一只手伸向婷婷的后背，缓缓向下摸索，最后停留在臀部。婷婷几乎被拖在了空中，她终于投降了，身体变得酥软，而且还勾住了赵腾飞的脖子。赵腾飞胜利了，不用再担心了。那些用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终于靠动作达成了共识，无需再用手臂去控制婷婷。接下来赵腾飞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只为迎合婷婷，讨好婷婷。他们扭缠在一起，急促地喘着，从门口走向床边的过程中，一只凳子让赵腾飞失去了平衡，他们几乎是摔到了床上。婷婷发出了一声惊叫，旋即又是轻轻的呢喃。听到高跟鞋落地的声音，赵腾飞知道该动手对付那些讨厌的拉链和纽扣了。在婷婷的帮助下，他们褪去了所有衣服，只剩下赤裸的身体纠缠在一起，像两条光滑的泥鳅。 等等，你有那个吗？ 婷婷突然停止了动作。 有。 赵腾飞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只避孕套。一番激情过后，婷婷拉过被子遮住身体，背对着赵腾飞。赵腾飞不想这么快就结束，从背后抱住婷婷，一只手伸向婷婷的胸前，轻轻地抚摸着。 那束花很美。 婷婷开口说话了。 给你的。为什么不正式的送给我？如果我不来，你会给我送过去吗？ 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 你喜欢我吗？ 当然。但我说不出口。 因为你是个有妇之夫，还是一个孩子的爸爸。 婷婷突然转过身来，眼睛盯着赵腾飞看。赵腾飞羞愧难当，只好把婷婷拥进怀里，躲开她的眼睛。 你喜欢我什么？ 嘴巴，眼睛，小酒窝，还有。 赵腾飞不假思索地罗列了婷婷所有的身体部位。欲望泄去，赵腾飞心里满是感激，婷婷带给他从未有过的体验。 看来真是个没什么经验的理工男， 说了那么多部位，其实就一句话，你喜欢我的身体，喜欢和我上床，对吗？ 我说错了吗？ 婷婷又一次让赵腾飞羞愧。婷婷的话像针一样刺进了赵腾飞的肉里。在赵腾飞无言以对的时候，婷婷又主动地把针拔出来，开始另一个话题。 你应该说喜欢我的样子。 我错了，对不起。 赵腾飞想起来了，之前在网上看过这个桥段，只是他忘了答案。 还好 我不喜欢油嘴滑舌的男人，只是你刚才的霸道让我有点不舒服。你是有预谋的，我喜欢顺其自然。我这算强奸吗？当然算了，你违背了我的意愿。那你报警吧。 我不报警， 我要报复回来。真是一头喜怒无常的小母牛。没等赵腾飞反应过来，婷婷已经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，骑在了他的腰间。这一次赵腾飞清醒过来了，努力地坚持着讨好他，任由婷婷摆布。赵腾飞从未见过如此放荡的女人。婷婷像一位成熟的指挥家在指挥演奏，缓急有度，调控有方。当婷婷发出结束的号令时，赵腾飞也随之一颤，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。两个人静静地躺着，都不言语。这个时候，赵腾飞不愿意想起童心，但又不得不拿他来对比。赵腾飞在床上的经验实在少得可怜，童心是唯一可以用来比较的人。童心从来都不愿意尝试新的姿势，他们的床上生活已经流于形式。婷婷，谢谢你，这是个美好的夜晚。说完这句话，赵腾飞疲倦地睡了。这是赵腾飞生命里最美好的夜晚，只是这样的快乐时光太短暂了，再也不会有了。婷婷所有的慷慨都是离别的暗语。一个月后，赵腾飞再一次订好酒店约婷婷出去谈谈时，被婷婷无情地拒绝了。紧接着婷婷悄无声息地离职了，只留给赵腾飞一条短信：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。我们没有未来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。你什么也给不了我，这是对男人最恶毒的羞辱。随后的一段时间，赵腾飞深陷在痛苦之中。801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在赵腾飞的脑海里重播，却再也无法重现。这个夜晚，赵腾飞以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姑娘，哪成想赵腾飞只是接受了一次施舍。婷婷在床上的古灵精怪只是告诉赵腾飞：我是一个很棒的女人，你却没有资格拥有。一种持久绵延的挫败感盖过了那一夜所有的风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有了一个新的家庭计划，换一套大房子。当童心提出这个计划时，赵腾飞带着出轨的愧疚欣然同意了。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，童心首先改善了和婆婆的紧张关系，隔三差五给婆婆买件衣服，买点首饰。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童心不再和婆婆正面冲突，告诉赵腾飞，再由赵腾飞去说服他妈。家里吃什么用什么都由婆婆说了算，这样一来不仅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，还严控了家庭开支。与此同时，童心以身作则，严格限制了个人消费，不买新衣服，不看演出，不和朋友聚餐，唯一的精神消费就是每个月和蓝军去看场电影，多数时候还是蓝军买票。赵腾飞的工资卡也被童心没收了，每个月发给赵腾飞固定的零花钱，日子波澜不惊。为了大房子，他们甘愿接受这样节俭的生活。这个目标对他们而言，不仅意味着生活环境的改善，还有另一层意义，就是回应爸爸，让爸爸赵修齐知道他们有能力在都城生活得更好，住得更好，让爸爸断了让他们回义城的念头。这个计划压迫着他们，也鼓舞着他们。每当感到倦怠，他们就去看看新开的楼盘，以此鼓舞自己。日子一天天流逝，房价每天都在疯涨，远远超过了他们赚钱的速度。没法控制房价，也没法加快赚钱的步伐，只好调整目标。于是他们的大房子从三环内转移到了四环外，又转移到了五环外。两年后的某个周末，看完一个五环外的楼盘，赵腾飞决定下手。 我们有多少钱？ 卡里有113万。 童心对银行卡上的数字了如指掌。 买吧，再不动手就真得去义城买了。 你说房价会不会跌呀？ 不会，想想每年有多少新毕业的大学生就知道了。每个来都城的人都要买房，都想着在这里扎根，无论是靠自己积累还是靠父母支持，他们都是要买房的。有这么强大的刚需，房价是不会跌的。 可我们现在只有100多万，新房子要600多万呢，还差得远呢。 你知道咱们这套小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吗？ 多少？ 已经涨到300多万了。我问过中介了，每个月都在涨。 那我们就等它涨到500万再卖吧。 你傻呀，等这套房子涨到500万，咱想买的大房子估计得涨到1000万了。 也是哦，那怎么办呢？ 现在就下手把小房子卖了，加上手里的100多万就400多万了，剩下的200万咱们贷款，每个月月供10000多，还20年。 要还20年呢？这辈子都在还贷款？ 20年后谁知道是啥情况，说不定咱在这20年里发了横财，